家咧第二種咧，第一若明識佛啦，第二種咧，第二種係若疑識佛。哦，我諗就呢啲就唔使解噶啦，應該睇到就得啦，嗬，好嘛 ？OK， 嗱，讀一次。法是什么意思呢？法是觉悟的意思，因为三觉圆明嘛，大家明白了、哦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。法是什么意思呢？法是光明的意思，因为法呢是有心光、有生光、有上光、有放光、哦、我会问你法有几多种光，你知道了，有心光、哦、有智光，心光就是正了这个真心，智光就是这个波野智慧，生光呢胜了法，上好光庄严是三十二相之一，放光呢生光即是时常都有的，叫做上，也是叫做上光，但是放光呢就是在某种场合、啊、需要放光延睡呢、啊就放光，好似呢一部经咧，系讲呢个楞严咒嘅时候咧，就放光啊，好多次都放光。法系光明嘅意思，法咧系真实嘅意思，系能够破妄归真。法系安乐嘅意思，因为法咧证到涅槃四德嘛，上落我净系涅槃四德，所以好安乐。法系大富嘅意思。你说法好有钱啊，是法呢有很多功德发财、哦、有很多功德发财，实际上呢我写这些东西，写这些出来呢，你是只是给你们听呢就明白一点，这样不需要抄的了，因为为什么你们笔记或者电脑里面都有这些东西、哦、不需要抄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你看了呢就听得清楚，我方字我讲得不清楚，咁你睇字字又听咧就清楚啦。大富儿，因为法系有十力，有四无所谓，有无量功德发财。法系威德嘅意思，能够摄伏邪魔外道，就系、是、有威有德。法系稀有嘅意思咧，就响《法花经》里边讲啊，过好多劫都见唔到法嘅。能够遇到法问法呢就是很稀有的，所以法是稀有义，法是最尊贵的义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十计夺尊，九计圣凡都不及法，法呢是清净的意思，法五字正正，五字烦恼都正正、哦、法呢又是甚深的意思，法的智慧和功德都很深远的，法也是广大的意思，所谓心包剃开凉州沙界，广大无比，法也是自在的意思、啊、为什么？因为法想教化众生，它是非常之自在的，譬如说我想去教化众生，又行于环境啦，又行于智慧啦，又行于健康啦，要很多因缘成就才可以说法度众生，但法呢一想度众生自由自在，怎样都得、啊、所以法就是自在的意思，法是庄严的意思，有福德智慧庄严，法有上好庄严、哦、法又是吉祥的意思、啊、有些人呢真是蠢到不得了，见到出家人大吉利是，实际上、啊、在梦里面发梦见到出家人都是吉祥的、嗯、你信不信呢？你望发望的时候见到出家人呢，你真的你那排呢很顺利很如意的，不好说亲自见到都有缘，古人说、 坐船騎馬三分弦啊，係咪？三分弦坐船咩啊？坐船騎馬係咪咁講啊？三分弦啊，都有三分弦，碰面都三分弦，所以咧，我哋無意中碰面咧，都有三分弦份，應該微微笑。應該點頭微微笑，所以每個人有呢點好，識唔識咁啊？碰到你咧，佢都點下頭微微笑。但係我哋中國人好似你，好似啊，同你嚟同佢攞錢咁樣，皺起眉頭啊，黑起塊面，佢笑一笑就係布施。呢個係用硬布施，對人笑一笑係布施。布施唔使一定要好多錢嘅。好多樣嘢都可以布施，啊，微微笑都係用硬布施，尤其對父母、對師長、對三寶，係用一個太恭敬嘅態度都係布施，哦。所以咧，法咧係吉祥嘅意思。喺《華嚴經》裏邊有話，有天王讚法啊，佢話天王讚法點樣講啊？佢二來係最無上嘅。比佛曾来入此殿是故，此次最吉祥。他说他这个天王的殿啊，因为有佛入过，所以他这个地方都吉祥。所以古时的皇帝呢，很多时都请佛去王宫说法，就为了要兴旺。如果你想屋企兴旺呢，请法师去你屋企普照。真的，不是讲笑的。現在咧，美國啊，西來子咧就實行呢一樣嘢，普照家庭普照啊。昨夜都有話請你嚟放光啦，咁有啲人話叫我嚟放光，我話我唔係放光蟲喎、啊。但係實際上咧，出家人入到你屋咧，因為出家人修行咧有護法神，有善神跟住佢。哦、有善神跟住佢，咁你请出家人入你屋恭敬佢咧，就一种善心咧，善神就欢喜，善神欢喜就帮助你咯，发财咯，吉祥咯，如意咯，系咪？第十五种咧，法系过量嘅意思，吓点样过量咧？即系有时我哋食嘢食得过量吓，有时我哋讲说话讲得过量都系唔好嘅。但系法过量咧，就系话佢啲法嗰啲福德智慧所有嗰啲嘢咧，系超过呢个世间法啊。凡夫嗱，凡小凡夫同埋小乘吓呢度。凡小呢两个字凡夫同埋小乘人嘅心咧，都冇办法思得到嘅，系不可思议嘅，系冇办法测量佛嘅量嘅。所以《华严经》话有量无量，牟尼种超越。有量嘅嘢，有衡量嘅嘢，冇衡量嘅嘢，佛都超越。牟尼即系释迦牟尼都超越。所以咧。这个是若义来解释法、哦、若义解释法。第三呢就若得来解释法了，是得就是功德、okay? 得就是功德，法的功德呢幸莫能尽，所以《华严经》里面说呢是二类一务、啊、功德罪、啊、众生益劫能思量，它是二类法的一个务行、啊、聚集的功德咁少，一条务聚集的功德，众生在益劫里面都没办法想得到的。你看看法的功德多大，是吧？《法华经》也有说，他说法所成就第一稀有能解之法、啊、为法以法乃能究尽之法实相。又说二类佛有无量无边功德智慧力无畏等，力就十力，无畏就四无所畏诸法法藏。又说善哉加涉善摄二类真实功德，圣义所示二类有无量无边阿增其功德，以等欲无 量益劫啊，是不能尽。普贤行愿品亦讲：二来功德假使知法，经不可说不可是佛刹未曾数劫，相作远说啊，不可穷尽。由此我哋知道法嘅功德系几咁大啊！功德，功就系修行有功而得到嘅，有功德。我哋每个人咧都可以做功德啊！做功德咧就最好就系无相去做功德，冇执着相。执着相话啊，你睇我几叻，我做啲嘢好过你咁。一比较呢就有限了，冇比较呢称性而收，我哋嘅性呢增而自性呢广大无比，我哋尽量去收，咁我哋功德亦大啦。第四点呢，我哋用譬喻嚟解释法。用譬喻解释法，喻呢就係譬喻，好多法的名字是用譬喻来立名的，譬如有些法是日光法、日光法、日月之光法、日月灯法、日月净明灯法、日现灯王法、生王法、虽未生法，通通都是用譬喻去立名。又有狮子法、狮子敲法、狮子游戏法、狮子反相法，通通都是用譬如立命。咁呢度呢，我经里面呢讲得好详细，法好似天啊，因为点解呢，咁法呢係大慈大悲啊，无所不包容，所有众生都包容，好似天咁样，你边个逃出天下呢，你边个人都係响天下里面生存啫，係咪啊，咁即係话法等于天，每个众生都响法嘅慈悲之下去生存。法又如地，地呢是无所不在，所有众生法都在，法如父、法如母、法如空、法如花，这个是譬喻，简咗佢唔好讲好吗。咁呢第五呢就用这个约这个教来解释法啦，用这个教教呢，大家都知道第一日讲了众通别言四教啊，如果是转生灭四谛法论的，这个是叫做藏教法，转无生四谛法论的呢，这个叫做通教法，剪这个无量四谛法轮的叫做别教法，剪无作四谛法轮叫做现教法，这部经回音入次界都是二类众生，生死就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，这种讲法是什么法啊？现教法哦，即是说法在失落法成，这个法呢是现教法。其次若观心解释法啊，用我们的众生的心法去解释法呢，去解释法啊，咁啊用观心来讲法是什么呢，咁有个宋真宗皇帝孟大觉禅师，他说什么叫做法啊，我问你哋乜嘢叫做法呢，咁你哋就会话俾我听，法唔系觉者咯，系咪讲过啦，就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啦。但系呢个大觉禅师就唔系咁答喎，佢讲首解，佢话有智非光足，而声演热光，一人居日下，法与众人同。问他乜嘢系法，他讲咗呢四句偈。点讲呢，咁佢有智，呢、这个智字啊，非足非光足，即系唔爱咗上边个足字头。呢、这个系咩字啊？ 即字咯，系咪？而声演月光呢、这个心字咧，吓、啊、呢、这个心字系佢当系月光，吓、啊、系两个声咧系昂字压字呢个月光，唔系呢个咧呢、这个系点啊？系咩字啊？心咯，系咪？一人居日下，嗰、那个是字系咪？嗰、那个、日子，日子仲有一画，一画仲有一个人，系咪啊？系一嗱呢一画就代表一啦，一画一动点一点系一个下字咯，咁样咪一个人咯，系咪？个是系即心是是咩啊？是法，法与众人同。佢话法咧，法字系咩啊？法字系人性嘅。但是不是普通人，不同于普通人，法与众人同就是法。由观心来解释法是什么意思？即心是法。如果我们能够观心是从因而生、啊、这个心、啊、是从因而生，怎么说呢？你坐在这里什么都不想，突然间呢我喊声你，这个是因缘咯，是吧？那你就说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我朋友来了，那你就是生心咯。所以从观心呢是从因缘而生的。这些呢、啊、一整更就过了，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空的，不净的，无我的。这个观心呢是叫做藏教法。而果观心即空，非灭故空，这样东西在这里就是空，不需要毁灭之后才知道它是空，即是等于现在我在这里，我知道我一定是空，不需要死了之后才知道是空。那这个呢就是通救法。如果观心先空后假次中呢，这个是别救法。观心呢即空即假即中，三体现象，这个是现教法。这部经是讲三而内藏，空而内藏，一空一切空，不空而内藏就一假就一切假，空不空而内藏，一中一切中。心法就是这样、哦、法法众生法亦都是这样，心法不可思议，法法众生法都不可以思议，心法众生心无差别，举一即心，言心即一，这种叫做研究观心法。这部经是讲研究观心法、okay? 那第七种呢就要因缘解释法了。大家知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因缘啊？如果知道就不需要讲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未知啊？未知啊？嗱，释迦牟尼佛未成佛之前，即系好耐好耐之前啦，同我哋一样，凡夫，凡夫一名，做生意嘅。一样揾钱嘅 ，OK？ 佢做咩生意呢？就陶器嘅，瓷器嘅，瓷器啊，即系烧呢啲瓷器，你知噶啦，做瓷器嘅，叫做大光明陶师。哦，好在咧，佢善根发现啊，依着边个啊？依着古嘅释迦牟尼佛。哦，古又有一个释迦牟尼佛。旧有一个释迦牟尼，即系等于观音菩萨之前又有观音菩萨，哦，古嘅释迦牟尼佛，咁咧就教佢发菩提心，佢请释迦牟尼佛去佢公司吓，咁、啊、然后咧供养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为佢说法，令佢发菩提心。由呢一个时间啊开始吓，佢、啊、咧就发心。修菩萨行啦，而是生生世世都发心修菩萨行，经第一个阿僧祇劫行菩萨道， 直至由古的释迦牟尼佛开始，直至到这个毗婆施法，这里我没有写出来，直至这个毗婆施法呢，就总共直至七万五千诸佛，每一尊佛呢，他都供养成事无空过的。所以我们供养呢，是所谓有时呢供千僧，供养呢不幸于供养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供养，每一个出家人都可以供养，每一个在家人，就算即是等于刚才我说悲田啦、翠田啦、福田啦、恩田啦，都可以供养。供养法呢，乜嘢法都可以供养。佢第一个真阿僧祇劫修行供养咗七万五千法，咁然后呢又从毗婆施法起呢，第二阿僧祇劫修行啦，直到燃灯法，直到燃灯法吓，直到燃灯法嘅时候呢，就总共呢直移咗七万六千法，每一尊法佢都供养成事。咁呢一个时候呢，燃灯佛就受佢记啦，就话佢将来会成佛，叫做释迦牟尼佛。又从燃灯佛起呢，第三阿僧祇劫修行呢，直到施弃佛，依期中间总共直移七万七千佛，每一尊佛佢都供养成事。供养是四事供养，圣事呢就是服侍佛。现在你拜个师父，师父叫你来服侍下师父，我真不制，是不是要我做嘢？我妈妈我都不理，我就是理你，是不是？那实际上呢，供养圣事又是修福之一。又是修福之一，所以记住啦，师父叫做乜嘢快啲啦，唔好话喂喂，等一阵，等一阵，快啲，呢个系好机会嘅，要争取送福嘅机会嘅，释迦牟尼佛，你睇第一个阿僧祇劫，第二个阿僧祇劫，第三个阿僧祇劫，三七二十一，二万几尊佛佢都供养过啦，咁咧，咁样。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福修慧之后呢，再从这个施弃法开始，经过百劫众生好，直接加涉法的时候呢，就受记叫做一生保持法了。一生保持法之后，那个一生保持就是菩萨，菩萨的名字叫做富明，富明菩萨。这里有没有写出来？没写下，叫做富明，富法的富，明白的明，富明菩萨。那么就在兜室陀天，直至这个娑婆世界现劫第九劫之，现劫有二十个小劫，第九个小劫之中呢，人寿感到一百岁的时候呢，就降生中印度迦毗罗国了。他妈妈叫做摩耶夫人，爸爸叫做净饭王，他名叫做悉达多，十九岁出家，三十岁成道。这个叫做因缘释法，有种种因缘然后去成佛，又叫做因缘释法。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因缘，将来未立佛成佛都有他的因缘。第八呢，是要这个本即释法，本就是本来成法，第一次成法，即呢就是事现成法。那这个即本成法呢，就是本来成法。那呢，释迦牟尼佛呢，现在所谓三期修福慧，百劫众相好呢，是事现的。你看看，是现的，是本来成佛已经无量无数那么多劫的了。即梦是现呢，就是因缘。若果有这个本梦呢，久已成佛了。在梵网经里面说， 我今来此世界八千分，已经八千次来这个世界成佛，这个是即无成佛。法华经也说，自从成佛以来甚大久远，好远好远。怎样演法呢？他说譬如有五百千万亿罗由他阿僧祇劫，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都拿他磨为微尘，经过东方五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国，经过这么多国家，然后下一粒尘，跟着向东方而行，尽了这么多微尘，依其中间所经的国土，有微尘的国土或者没有微尘的国土，通通都变成微尘，一层一劫成佛以来这么久了，怎么数啊？没办法数啊。可知道呢，由法华经开即显本，然后知道释迦牟尼佛不是今天才成佛的，成佛很久了。这个是用这个本成佛，用这个本迹来讲法。其次呢，讲六迹啦。六迹法大家都识噶啦，应该唔需要讲。六迹法我一开始讲经嗰阵时咧，讲经题嗰阵时都讲到六迹法啦，系咪啊？嗱，第一就系理迹法，我哋每个人都有法性，都有呢个二内藏性，就系、是、道理上我哋就系佛。但可惜我哋迷失呢个性啊！咁我哋因为听经接近佛法，所以我哋知道我哋有呢个法性，我哋可以成佛，叫做明智即佛咯。OK， 咁你知道哦，原本我哋都系佛，点解我哋咁蠢唔去成佛啊？就因为有贪嗔痴咯，咁我哋就要修咯，修行消灭贪嗔痴咯。咪修行要点样修啊？就要修呢个观咯，修呢个一心三观咯。就修观嘅时候叫做观行即佛。如果深一层嚟讲咧，观行咧就系、是、呢部经所讲嘅光慧地，就是共行即佛了。这些都可能是在考试的范围。共行即佛由光慧地进一步呢，就进入什么位？进入十相位。十相位好像见到佛性了，这个是叫做相似即佛。十相位已满，十相位第七相就断见思烦恼正阿罗汉果。记住吓，讲修正方面嚟讲，田见思烦恼正阿罗汉果。如果第十相咧，就田尘沙烦恼，就成菩萨噶啦。第十字开始咧，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个，就分正法嘅功德，叫做分正即法。等到等个菩萨舔咗最后一品无明嘅时候咧，进入妙国咧，叫做究竟即法。咁所以六即法之中咧，有凡夫嘅法，亦有圣人嘅法。即系六即法里边咧，有苦乐天英，理即法同埋明智即法就好苦恼咯，未修嘛，系嘛？前世冇修啊，所以好苦恼咯，系咪？第二个共行即相似即法，共行即法咧，渐渐就安乐噶啦，唔系达到呢个究竟即法咧，就真系快乐啦。嗱，呢部经就讲六即法俾我哋听，我哋如果知道六而上即嘅话，我哋虽然系有六种唔同，但系我哋嘅心性就系法咁，我哋知道咧，咁我哋就唔好退心咯，我哋就要修咯，我哋系法嘛，系咪？如果我哋知道六而上即，虽然我哋系有名字、有共行咁多种唔同，但系我本身就系法，咁我哋咧就要修咯。如果我哋知道，虽然我哋系法啫，但系我哋而家咧虽然即系法，但系我哋而家仲系名字上嘅法，系共行嘅法，仲系凡夫嘅法，咁我哋咧就唔应该生起骄慢心，我哋要努力去修行。Okay. 呢部经就讲呢个律迹俾我听嘅道，目的就系咁样吓。呢部经所显嘅道理咧，就系乐而常积，积而常乐吓。乐而常积，所以就系是积是积理，积而常乐咧就积理积事，是理言用，是理不二，就系教境即法。呢部经系讲教境即法，系。第十若时次讲呢个法，是有三时，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，过去有法，现在未法，未来都有法。未来法是边个啊？老实讲唔客气，是我，是不是你要讲啊？是我讲啦，是我，是啦，咁就中咗法嘅种子啊。OK， 未来法就是我。所以《华严经》里面叫我哋要尊敬一切众生，为乜嘢？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嘛？未来佛你都敢打佢闹佢吓？未来佛你都敢杀佢、啊、你要尊敬佛，尊敬未来佛。所以咧，对一切众生都要尊敬。你睇佛教几好几广大，系咪啊？过去佛现在未来佛，次有佛，东南西北四位上下都有佛，现在过去都有佛、啊文殊师利菩萨现在就在成梗法，现在就在北方作法，所以呢过去现在未来都有法。咁现在呢度讲法，在系个法，呢个法指边个法啊？指十方之中中央嘅娑婆世界嘅法，指过去现在三世之中嘅现在嘅法。释迦牟尼佛虽然是离开人间入了灭了，但是我们现在看的佛经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？我们现在拜的佛像是不是释迦牟尼佛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应就是现在法。法字讲完了，哦，还没够钟。